各位观众，一月份沃敏射马部分威水战绩， 三重彩四重彩，脚就1359或者13569互村都得啊。我提供的就是6拖2578，咁呢场咧就11拖1368，啊，11号 Win Pay 投注咧喜盈宝系嘛？ 所以我呢一场嘅心水咧就系我呢个4号零距离做胆啦，配角1号冠锋，2号传奇，5号阳光武士同埋9号风筝。所以咧呢一场咧，阿教主嘅心水咧就系攞呢个4号机缘巧合做胆，配角就2号喷火龙，3号蓝海贼啦，7号日日靓同埋8号梦幻战士。 第七场我嘅心水咧就系4号嘅蓝区宝啦。做膽就搭6号嘅精灵勇士，5号嘅和气生财，同埋8号嘅富高八斗啦。教主嘅心水咧就系重复一次咧，就9号嘅老幸福老窝做膽啦。咁啊拖2号嘅辉煌星，5号嘅盛大光辉，7号嘅又系红，同埋8号嘅精算齐同。第九场咧，教主嘅提供咧就系攞只5号嘅喜年卫星做膽啦，就搭2号嘅威进区。4号嘅黄泽，8号嘅喜进区，同埋10号嘅黄帝金。咁三四重彩咧就24580，就5只马互穿啦。 依家已经是月尾了，下个月的沃敏射马已经开卖，现在还可以经 PayMe 俾钱，记住早买早享受啊！ 咁有陣時，譬如呢一類電影咧，就打出咗個江山出嚟嘅，嗰、那個唔係咁容易嘅。咁啊，我其實我頭先講嗰個咧，你可能覺得嚴重，咁但係其實我咧就係、是、其實嗰、那個。我點都會睇嘅嘛，同埋可能咧，你就算經過我都話唔好睇咧，我睇三次，嚇、因為咧，其實佢基本上咧，佢有啲有啲嘢係我覺得好好好睇，但係反面教材咧都令我睇多次嘅咧，就係、是、金剛個 size 點樣時大時細嘅，呢啲其實係接受唔到嘅，係啊， 你講係個身邊一部， 即係喺個戲嘅裡面嗰度，喺、個戲嘅裡面嗰時，有時咧，但係因為嗰個講比例同埋成個協調嘅，係呢、這個我其實好用心良苦咧，即係講嘅，有啲戲咧，你會睇到咧，可能佢拍出嚟，你話唔好睇啊咩嗰時。但係呢啲認真嘅嘢其實足以咧，你令到你有陣時會好尊重嗰班創作人嘅咁啊。咁啊呢個呢種情況咧，咁我覺得咧就係即係之前哥斯拉咧，我話點解咁強差人意啊？除咗景甜之外咧，呢樣嘢咧都係有問題，都有問題嘅嚇。咁我希望咧佢解決到呢啲問題啦。話曬，我想睇咧，都係想睇一部咧，即係叫啊有所突破嘅電影嚟，即係咁樣樣啊，唔係受咁一個叫做商業嘅考慮，肥肥流咁樣，好似而家我頭先講，而家唔講啦，個電視台咁啊，即係唔好咁粗製難做啦，睇到嘅人哋係。 嗱，聞説咧呢部哥斯拉鬥 King Kong 咧，咁講咧就有一隻紅龍嘅，咁有啲人而家坊間就啲傳説啦，就係、是、個紅龍咧係咪有象徵意義咁樣係嘛？咁但係。頭先啊幾度提到過，有中國製作，咁都有呢啲嘢噶嘛，所以我就覺得即係佢哋都考慮好多因素嘅。 唔係佢金剛咧嗰個骷髏島嗰個咧都有饕餮喺度嘅，即係個饕餮就即係長城嘅嗰只怪物啊， 即係啊 山海經嘅怪物。 係啊，嗱咁呢個要講少少啦，因為饕餮咧其實就喺呢、這個嗰、那個 山海經， 唔知佢因為如果你睇嗰啲應該係。係我唔記得係商朝定周朝嗰陣時，嗰啲應該商朝啦。嗰陣時嗰啲鼎入邊咧有好多呢啲咁嘅物啊嘛，咁啊稱之為饕餮啦咁樣。咁咧就如果你有睇啊張藝謀嗰套，應該咪長城啊？ 係長城啊。 咁啊又咪講呢個饕餮嗰個古仔咯。係。 咁啊嗰部咧係我個人即係日本嘅。咁佢亦都其實點到咧饕餮咧就有一個 point 咧係相當特別嘅。 咁啊，雖然長城咧，我覺得唔算係一個張藝謀嘅好作品，但係佢將饕餮嘅嗰個依、這個咁嘅怪物，裡面有遠古嘅信息，咁佢咧即係同嗰個叫磁鐵咧係好有關係嘅。咁我覺得佢呢個 point 咧就變成咗佢個戲咧，佢裡面咧有一個主題出嚟嘅。古仔係唔曳嘅，但係而家唔顯，係咁解啫。咁所以可能喺大眾裡面嗰度咧就捉唔到呢個 point。咁佢會好過金剛嘅，嗰時候都跌出嚟，佢純粹係一隻怪獸，即係咁樣樣嚇。咁因為每隻怪獸咧就基本上咧佢都有一個，佢裡面有一個意義嘅代表嚟嘅。哥斯拉嘅佢裡面出現過嗰啲怪物咧，你會睇到當時嘅日本人咧，佢砌上嚟嗰時候咧，都有好多依啲咁嘅玩到，即係做咗一個叫虛擬嘅文化出嚟噶啦。 所以佢哥斯拉本身佢有自己嗰個世界喺度嘅。 係係。 咁你當譬如話哥斯拉係東方嘅，金剛係西方嘅咁樣。咁其實你睇到個原因係東西方嘅衝突啦，係咪？係咪咁理解法先咧？ 又唔係嘅，其實係唔係嘅衝突，而係咧你會睇到東西方嘅意識分歧，佢嘅睇嘢嘅概念嘅分歧。咁我覺得咧，即係譬如呢個哥斯拉，而家呢個系列嘅新哥斯拉咧，即係叫做係外國哥斯拉咧。咁啊，喺2014年嘅嗰個版本咧。是解決了那個之前 Sony 那套98的那個哥斯拉的那個問題，因為哥斯拉只Sony 那個只是巴斯拉，沒有一個哥字，沒有一個哥，但是就2014呢，就這個系列的開頭的版本呢，那個呢就將哥斯拉的那個分歧呢，就從西方角度呢就吞回正到拍回到一個呢，就叫做呢有一種特級怪獸，其實神個格咧，佢都未算起到，但佢唔係一隻師奶，唔係隻蜥蜴嘅嘢，佢 OK 到嘅。但第二集咧就出嚟嗰時變咗一個戰龍嚟嘅啫，咁啊已經冇咗嗰個。 咁其實哥斯拉係恐龍定係蜥蜴嘅？ 我想問你，哥斯拉是男定女？ 佢兩，好似聽聞佢係兩樣都有喎。 跟住咧，咁啊講翻邊？咁啊，如果大家呢個問題，我問1954年嘅嗰個版本，我係曾經咧，即係響即係嗰個都做過一個叫係經典電影嘅放映嗰時候咧，咁我都係幕後談。咁樣就去試嗰時間咧，咁我見到有好多外國嘅觀眾。喺度咧，咁我就問嗰啲外國觀眾：你哋係咪依係哥斯拉迷嚟噶？佢哋話係。咁佢跟住咧就係話：咁啊好啦，咁我想問啊，哥斯拉係男人定女人嚟嘅？咁個個都覺得：哇！你唔好講俾聽，阿媽係女人啊，係人都知嘅。哥斯拉梗係男人嚟噶啦，點解 King of the Monster？ 哦， 佢講啊，佢好，咁就開畫，大家睇經典呢個1954年嘅哥斯拉。睇完之後咧，佢哋話。我明白你點解會問呢個問題？呢隻係女嚟嘅喎，因為點解咁啊？唔使我解釋咁多啦，因為你有眼睇到，當你睇完咗之後嗰時候咧，佢唔淨止係女哥斯拉，佢就係佢好幫女人有女人嘅話語權啊，佢專踩就踩男人嚇講出嚟，咁但係西方譯咗佢做 King of the God 嗰啲啦，咁佢都即係講，因為佢夠 giant。够大啊，同埋佢个形啊，似咩嗰度？基本上去到第三集啊，定咩啦？开始生仔啦，嗰时大家都话，佢有哥斯拉系母性嘅嘢，但系其实第一只嗰只咧，都系咧话你喺性别里面你都要搞清楚。嗱，呢个叫意识形态嘅分歧。咁样你话佢系蜥蜴定系咩咧？嗱，佢之前咧，佢都讲咧，个哥斯拉咧，佢哋自己定咧，即系都俾西方人知咧，佢同蜥蜴有关，就蜥蜴种。咁佢都亦都唔系讲得好详细嘅。佢总之即系同嗰个叫做系侏罗纪嘅恐龙啊咩嗰度咧，都有一啲渊源嚟嘅。但系佢咧就系蜥蜴型嚟嘅咁啊。咁但系去到后来个结果咧，就慢慢咧就讲俾你听，唔系啊，佢系 God 嚟嘅，系佢 God 嚟嘅，而因为佢呢个厘定咧系冇甩到第一集嘅嗰个意图，同埋原本小说嘅嗰个意图，而系跟住咧，咁佢拍完之后嗰时咧，佢就觉得由呢个巧妙咧里面咧，去到90年代嗰时咧，嗰部。 那部史提芬史不保的侏罗纪公园由原作都讲了给你听，原来那个时期的那些怪兽是那个性别呢，你如果硬分他男女呢，他是东方不败的。 嗯，是啊， 他们会变的。侏罗纪公园的主题就讲这件事的嘛。嗯，所以他已经讲哥斯拉他那个 concept 已经掂了。但我们看哥斯拉呢，我们觉得最过瘾呢，他就有这件事在里面那里呢，来放在那里。那初初呢，我相信呢他想的时候呢不会是去到那么理性那么详细的，就是跟大家想拗这件事的。但他有一种叫直观，有一种叫研究，亦都有嗰個嘢就將佢戲劇化表現到出嚟，咁樣就慢慢慢慢咧，咁然後發覺咧喺呢種直觀裏面咧，佢就揾到一個即係理據咧，就變成咗佢嘅嗰個嘢，所以佢係呢種係好好神化嘅一個創作嚟嘅，係God嚟嘅呢個係。 嗯嗯，咁啊，就King Kong就係男性都毫無疑問啦，係嘛？因為佢第一即係嗰陣時啊，Jessica Lange做嗰套，咁佢想溝女噶嘛，係嘛？咁所以應該係一定係男人啦。 我諗佢第一集出嚟嗰個咧，佢都係仔嚟嘅。 係啊， 嚇嗰個嘅形式就 是追個女仔噶嘛。 跟住佢白去到嗰只即係白色，即係嗰個 King of 唔係嗰個新即係哥斯拉，唔係嗰個金剛之子嗰個咧，都係仔嚟嘅。啊，咁樣就Peter Jackson 嗰個咧。就有人懷疑佢係女嚟嘅，係 lesbian 嚟嘅。咁我哋睇落係係有依種味道啊！咁所以咧，但係咧，而家呢只金剛咧，呢只 con 咧，如果照翻上一集嗰個咧，咁佢應該係仔嚟嘅。嚇，因為佢同埋佢係旭日之子嚟添嘅，呢個講句嚇。咁但係而家呢個版本咧，我唔知佢會唔會玩呢樣嘢咧。咁樣 係啊。嗱，咁我哋頭先提到咧，即係我譬如我自己嗰個睇法就係嗰個東西方個分別啦。係。咁其實是真的兩個怪獸類型都有分別的。你想很簡單，就是譬如怪獸怎麼來呢，怪獸是因為有超人，即是我說是北斗神拳，是日本的超人。有超人沒有怪獸其實不成事的，但 King Kong 不是，King Kong 就是只有 King Kong 而已，他面對是軍隊來的，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那個即大家的構思個不同。 不是，他哥斯拉出來之前的時候呢，就五十年代Ultraman 都未落嚟地球嘅， 咁但系边个先咧？即系话嗰个， 梗系哥斯拉先啦。 即系话系有怪兽先，跟住先有超人。 因为超人就因为怪兽，唔系因为咧呢个咧就要讲佢嗰个电影嘅设计同埋特技大师咧嗰个圆谷英二咧，咁佢就喺个战时嗰时候咧，佢都已经即系有掌握到特技，就拍好多特技电影嘅。我哋都已经讲过嗰个隐形侠，有隐形侠大战无影怪日本版咧，就系都系佢嘅杰作嚟。 咁我睇到咩出嚟？ 咪架船摇下嗰个佢有。佢入邊咧有即係有配音咧，喺香港做過噶，有張新啊、許盈英嗰啲做配音嘅《隱形俠大戰無影怪》，幾勁啊！你話咁佢拍咗Godzilla就好成功，咁啊有一個國際版添，咁就然後咧咁拍咗幾集之後咧，咁佢自己建立咗一間公司，而嗰個公司咧就先係拍一個叫 Ultra Kill 地球保衛戰，即係香港亦做，咁就即係專講咧用特技咧就講一種叫做係日本即係講嗰啲叫做係地球將會面對啲咩問題啊，環保問題啊，乜嘢嗰啲都有論述嘅咁樣。跟住咧，嗰部嘢亦都相當之成功，同埋佢取得咗嗰個電視嘅嗰個經驗咧，咁所以就出嗰個叫 Ultraman 啦，即係我哋所謂嘅鹹蛋超人啦。咁咁所以如果先後之分咧，咁其實因為 Ultraman 都已經係彩色嘅電視電 嗰陣時已經入到彩色電視噶啦。 係啊係。咁啊，所以係啊幾源遠流長嚟嘅係。 嗱，咁點解我提起呢個問題咧？就係話哥斯拉譬如怪獸咁樣，佢話拍到依家36部啦，但係就超人就無以為繼喎。 唔係，因為超人佢賣咗個版權俾國際， 即係已經日想拍㗎啦，係咪？ 是啊，那個品牌已經而家歸納了，因為佢嗰個 copyright 就有啲混亂嘅、啊，因為泰國都曾經擁有過佢個版權嘅。 點解去泰國 嘅？啊，依、這個遲啲日後專題講咧，嗰、那個係、啊咁啊，而澳洲都有咩咧？同埋華納公司都係想整一個叫做係哥斯拉嘅嗰個叫美國 style 嗰、那個，咁啊而家係有嘅嗰、那個都係，咁、所以咧咁佢，但係咧就而家咧你都睇到佢都仍然有機會可以拍到嘅Ultraman，但係所謂無以為繼咧就係呢個叫巨型嘅嗰、那個超人咧喺日本嘅嗰個文化裡面咧就已經好多好盛產。咁而佢就係超老牌啦，雖然佢擁有好多嗰個觀眾，佢都超老牌。咁佢而家都係諗住咧，即係喺而家嗰個叫新嘅呢個令和時期咧，咁我諗佢都要有啲有啲行動噶啦， 要翻身噶啦。 未死嘅嚇，呢個都仲未死嘅嚇，去緊嘅。咁所以你會睇到佢呢個咧係佢嘅嗰個資產嚟嘅。咁我諗佢咧即係都好大嘅考慮咧，就會喺嗰個叫1998年嗰時候咧，就係俾荷里活嗰時，因為 Sony 佢哋都叫有份咁樣咧。 咁呢個同即係同日本嗰陣時啊，譬如 Sony 佢哋走去買咗美國公司有關嘅，即係話佢哋將呢啲日本嘅類型啊，或者呢啲好 都有關嘅。咁咧就而且佢拍嗰陣咧，咁佢嗰個即係成個班底都唔同啦，即係咁啊嘛。咁但係出到嚟又唔算即係唔算好成功，咁所以咧就喺個千禧時期咧，咁日本自己咧都開翻個叫千禧哥斯拉，咁都拍咗都好多部咧。咁最近咧即係2016年嘅暗夜壽命嘅嗰個真哥斯拉咧，咁又帶咗另一個熱潮出嚟喎，佢真係咧將哥斯拉咧嗰個改造咧，佢係好睇，即係當時2014嘅嗰、那個其實正式係英國哥斯拉嚟嘅，一個導演英國人嚟噶嘛，嗰、那個咧就即係咦得喎，佢嗰個拍得都唔算曳喎，即係叫變咗做國際品牌哥斯拉。咁但係咧就暗夜壽命啊，即係同阿真治咧佢一齊拍嘅嗰部咧，佢揾翻到嗰種叫做国粹的哥斯拉出 那个，我哋都影影情报室有讲过啦。咁我自己系十分之欣赏嗰、那个嗰套嘅，即系啱啱咁。但系我喺嗰个电影情商我提过咧，就系当其时有人睇睇下就喺度嘈啊嘛，嘈咗下就跟住走出去啊嘛。咁啊，点解冇怪兽嘅？咁我哋即系佢唔明白， 佢唔知道怪兽系嗰班友啊，嗰班政府即系应对人员嗰啲就系怪兽之一嚟嘅。 咁呢個係錯誤嘅期望入咗去睇咯，咁但係套片本身相當之好嘅。 係，佢唔係佢嗱，而家獻身咧，佢變咗係經典嚟嘅啦。因為佢裡面咧，即係佢玩一個叫做應對小組嘅裡面咧，佢嗰個叫好多唔同嘅所謂專業嘅人士。咁嗰啲唔同嘅專業人士咧，即係大家講嘅嘢咧，都原來唔能夠解決到呢個哥斯拉嘅出現嘅嗰啲問題嚟嘅。咁但係咁嗰個後話啦，你大家睇。睇都知道，但最過癮咧就係佢講咧，嗱你點樣分到佢唔同派別嘅嗰啲人咧？你睇佢嗰啲筆記嘅，抄嘅筆記，有啲譬如好似我用一張紙嚟去做筆記嘅，有啲用電腦嚟去睇嘅，有啲咧就用嗰啲鉛啊記者式嘅嗰種啊，有啲咧就用嗰啲叫做六孔嗰啲啊六個窿咁嗰啲，原來每種唔同嘅你自己嘅筆記嘅方法，都反映咗你係。屬於哪一種文化族群？那個呢，即你要看那裡呢，嗱，在大銀幕看的時候看，就已經看出了它妙就妙在這裡，戲就有很多種，你說它拍得悶呢，其實原本東寶那裡都是的，因為它特技組是特技組那班人拍，搞戲劇的戲劇那班人拍，實在是夾不到的。但是這個呢，你會看到暗夜壽命他們那班呢，他弄的時候呢，就將真係哥斯拉迷嘅新世代，而佢有新接到啦，然後佢將佢自己覺得乜嘢改進咧至好，同埋即係更加屬於自己嘅嗰世代咧，佢哋就做到嗰樣嘢出嚟。